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来关注周六周日的天气。周六2月10号，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11度。2月11号周日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9度。总来看，今天下午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级，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驾车出行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旋律是无比的熟悉的哈， 当然了， 这个听到这个歌你会想到好多的这个画面感哈。邓丽君女士呢也唱出了这个人世间最难得的柔情的东西哈， 还真是，就是极致的柔情。 是的，这个今天我们为什么放这歌肯定是有原因的哈。 嗯， 我们要去泰国的某个小城走一走了哈。 对，其实也不算是小城了，我觉得 非常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单纯简单的一个地方， 知名度超高 的。欢迎大家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继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风很大哈，大家把自己捂严实了哈。 对， 这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好朋友呢，刚刚从这个地方回来。 我的天哪，还带着这个地方特有的气息。 是是是啊，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啊，首先介绍一下，来自于悦纳新生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大白，欢迎 大白。 Hello， 准的道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就是饼干， 欢迎 大家好，我是饼干。 怎么样，这趟感觉二位的整体的感觉怎么样？泰国这趟 舒坦， 哎呀，这字儿 最难得了， 特别的难得。 嗯， 对，泰国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惬意和放松的感觉。 饼干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嗯， 不想回来呀， 想待在那儿了。 这么喜欢泰国呀？哎，我还没去过清迈呢。 对，那个曼谷是不是也有几天待的感觉？ 对，曼谷待了两三天。 三天的时间。今天也可以说说曼谷，也说说清迈，对比着来说哈。 对，就两个城市肯定感觉不太一样。 是， 特别不一样。 风格非常不同。 是吗？ 是吗？ 反正这个泰国给二位留下的印象就是梦想回来了。 是，不想回家。 现在还是慵懒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对， 对， 对。也要适应北京的节奏哈，跟着大风一起起起飘。 怎么大风越狠， 我心越荡。 对，我心越荡啊！ 是是，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大白和饼干精彩的关于泰国的分享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哈，还是关于春节这个大主题的事儿。春节出游，海陆空游随心选，但是冷门目的地体验更佳。现在是冷门目的都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但是你想，冷门目的地因为人少啊， 人少， 对呀、啊 嗯， 是吧？看看都有哪些冷门目的地啊？大众旅游的时代呢，旅游已经成为了广大群众欢度春节的重要方式。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出游意愿为83%， 17%的朋友真的 啊，剩下17%真的是太累了哈。 还在谋划当中、啊， 我估计我就是那17%里面的。 哇是。我也是 啊，娃是啊， 我也是。 对，娃们不一样。 对， 其中呢，48.9%的游客选择在春节期间出行、哦，而各地今年针对春节假期也纷纷推出了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旅游市场呈现海陆空游随心选的鲜明特色。同时呢，国家旅游局方面表示，游客今年不妨避开热门景点，选择一些小众目的地去提升旅游体验。 是的，怎么去选择就是一些一批新开发非热门旅游目的地了哈、啊 嗯。 其中天津的济州区打造春节山野观光和休闲旅游的这样一个主题，和平就是天津部分啊，和平区围绕着近代历史推出了20多条旅行线路，中心生态城航母主题公园方特， 哎呀妈，方特又来了， 终于出现了哈，给他憋的， 哎呀， 方特欢乐世界等通过互动项目增强体验，产品选择很丰富， 是的， 适合各游客前往。 然后我们再来说离我们很近的河北， 河北省啊， 河北张家口崇礼借着冬奥会举办的契机呢，升级了旅游产品的服务，春节期间像万隆、云顶乐园等七大滑雪场全程开放啊！七大滑雪场，南方城市北上参加滑雪运动的游客可以选择前往。 是， 另外我们来关注南方的部分啊， 南方，南方， 江西抚州南城麻姑山景区、赣州瑞金罗汉岩自然与文化旅游资源并重， 是 上饶玉山怀玉山景区啊、这个红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且呢不断的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为春节迎接各地游客做足了准备。 下边呢，我说 了， 山东地部分哈，山东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山东青岛晋密寂寞区，寂寞区哈、这个温泉小镇啊，资源丰富，威海的华夏城景区寓教于乐，哎呀 呀， 在资讯当中终于出现了我家乡的名字， 快，朱朵来播报一下， 来、潍坊市，潍坊， 潍坊，嘿。不是让他播报吗？让他歇会儿吧，没抢上啊。 潍坊青州古城推出了丰富的年俗展示和民俗展演的活动，适合广大自驾游、家庭游客前往哈。还有陕西是以延安为代表的陕北红色旅游线路当中，除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之外，还推出了陕北过大年。 哎呀，那对呀、还有那安塞腰鼓，我的天，那得多有味道，我可是体验过的。 好，累了之后呢？门口一蹲，一大碗面一吃，哎呀， 不，是一大碗洋芋擦擦。 丰富多彩啊、希望大家多去山东青州青州寂密看一看 啊，寂密还有潍坊 潍坊潍坊。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条资讯哈， 北京 30万张庙会门票8日起向市民免费发放， 昨儿就开始发了， 昨天就开始发了， 多少张一共 30万张庙会， 想必这个过年的庙会的人数那相当多， 是的、 是 北京市今年呢将继续推出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向首都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活动， 怎么拿呢？ 今天起啊，市民可以通过扫描市文化局微信公众号文化北京 京二维码，参与北京电视台的摇一摇、以及下载大麦 APP 等方式去参与抢票。抢票成功的市民凭借二维码到预约换票点兑换纸质门票。那凭纸质票大年初一至初五在指定时间指定公园入园游玩， 感受庙会的热闹哈。 是的，庙会文化啊。 这个免费发放的春节庙会的门票文化惠民活动已连续举办两年了，深受市民的欢迎。 是， 据第三方调查显示，市民满意度99%以上， 那能不满意吗？ 我的天哪，95%的市民希望每年都举办类似的活动。今年春节庙会门票发放活动涵盖啊，地坛庙会、龙潭庙会、大观园红楼庙会、朝阳公园国际风情节、凤凰岭新春游园会、石景山游乐园、杨庙会、迎冬奥新春体育庙会。你们那边啊， 哎呀妈呀， 通州运河文化庙会、平谷文化春节庙会、延庆冰雪文化庙会，共十大庙。 哎，这十大庙会都是非常紧俏的啊。 啊，好多地方都有、 人气很旺呢。抢票活动呢将在2月8日，哎，2月8日已经开始了啊， 到明天， 到明天进行、一共3天，每天晚上8点，每天晚上8点，也就是20点 啊。 是， 当天的票量抢完结束，最终截止时间是2月10号的24点。 嗯哼， 换票时间呢是2月9日至13日，每天90至18时，全市共设20个换票点。除了地坛公园、龙潭公园、大观园，还有这个朝阳公园以及石景山游乐园换票点，只兑换本公园的这个庙会门票之外，其他15个换票点都是提供十大庙会和活动的纸质门票的。 希望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文化北京”。 是的。 这个北京啊，过年啊，很热闹。走亲访友是一方面， 是 逛庙会是一方面。我们吐纳呼吸，到森林里走一走也不错啊。 是的，你看咱们今年北京这个空气啊，质量真的越来越好， 大大的点赞。 对，所以呢，这个跟接下来我们要播报的这个东西，这条消息是分不开的。 是吗？森林啊， 森林，哎，我最喜欢的森林。 北京再添16处城市森林， 哇， 80%的居民出行不到500米。就能看到公园的无限的绿地。 是的，就是那时候我看一个口袋公园，我说什么叫口袋公园？ 口袋 哦，后来我就慢慢的去了解了，口袋公园就很小嘛。 对啊， 然后城市当中有很多个口袋公园， 就是绿化带是吧？ 是的 啊、那个。 今年呢，市民休闲又将有新的去处了。 是。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全市要完成新增城市绿地600公顷，其中新建10处城市休闲公园、16处城市森林、50处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到今年年底将实现80%居民出行500米就建到公园绿地， 就是18年年底了哦。 对啊， 你想想2020年得什么样。一出门哇，森林。 对，一出门呀，撞树了。 哎，非常非常棒啊！这个你新建的10个城市休闲公园，包括明城墙遗址公园，这个叫做北绿地公园，海淀苏家那叫坨是吧？对，苏家坨。哎，俺没叫你， 对，没叫你。 海淀苏家坨经济适用房带征地公园，涉及像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石景山等8个大区，绿化面积从之前的5500多平方米到6万余平方米不等。 我的天哪！ 10倍啊！石树公园已上半年陆续启动建设，最迟今年12月份完工了啊！ 哦，已经开始开工建设了。 希望大家多去这些地方啊， 对， 走一走，看一看哈、听听鸟鸣，闻闻花香。 对，然后还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对对 啊，我的呼吸哈。 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好多朋友在公园当中啊，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不好， 蹭就拿出一支烟点燃了，不行啊，一定要严格遵守 这个。这个可真的是要 一是素质，二是安全，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一定要小心哈。来关注捷克的事。 捷克， 2017年 呢，我国赴捷克旅游的游客达到了50万， 已经有50万去了， 已经50万了。 嗯， 今日呢，捷克旅游局北京办事处在北京举办了新年欢迎仪式，非常的开心。捷克是一个文化中心，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2017年赴捷克旅游的中国游客为50万，2018年将专注药用温泉、节日庆典、美食和美酒及特色的旅游体验。 你看咱俩一叫药啊、温泉啊、山庄啊，就像周头那边靠拢了。 是的，周头他现在已经是这方面的代名词了，你知道吗？ 每年呢？ 啊，你够了。 每年的新年招待会，给大家和捷克旅游局驻中国办事处一起探讨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是这个北京市办事处的局长说的哈。说今年我们也很高兴庆祝捷克共和国独立 100周年 啊。好的，非常的 100周年啊， 啊，开心。那捷克驻中国的大使 Bad Rich 啊，也做了欢迎的演讲。他认为呢，中捷两国的关系很稳固，并强调了将为中国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签证政策。 这个很重要。你给我们放松的这个政策，我们才有好的这个机会去选择去。 你试试把捷克免签了， 是不是？ 对，那去的人马上翻倍， 500 吧。 这个第五条，爱上中国的文化，在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啊，英国正在预热中国春节。 哎呦，真的吗？就我国的春节真的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到了。 全球的华人朋友都重视这个节日啊。 对， 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英国啊。若想在一个欧洲城市充分感受中国春节的精彩与热闹，那么就请到伦敦来。 啊，你都脱欧了，你 啊， 脱单了，就是反正那个版图照的。 对，伦敦现在脱单之后，不是脱单，是脱欧之后放飞走啊。 随着这些年中英之间人员的往来啊，文化交流不断的增多，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是爱上了中国文化，讲中国话，吃中国餐，是吧？中国文化展演活动日益丰富了，哎，中文学校也是越开越多，是吧？这个记者呢，不经意间就碰到了两位会说中文的英国朋友。 你好。 哦，我来自 Can you speak English? Yes. 对不起，我不会。 A little bit. 再过不到半个月，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就要来临。两国文化团体呢，抓住这个机会，安排了一些精彩纷呈的活动，意在中国以春节契机讲中国故事，增强中国文化在英国的影响力。 对，中国的影响力真的在世界的影响力都是越来越强的。 哇，一阵风就过去了。 哎呀，就像地铁一样，气急大风。 哦，真的是。 对，在伦敦呢，参观各式博物馆可谓是一种精神享受啦。今年的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皇家海事博物馆、伦敦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这六所知名博物馆均筹备了与中国春节相关的庆祝活动。 谢谢他们啊。 比如舞龙舞狮、茶道表演、书法课等等，被称为六馆庆新春。我的天哪，这六个馆也太厉害了吧。 哇，这六馆是响当当的名字啊。 对呀，据悉呢，这六所博物馆都是自发去筹备相关活动的，可见呢，中国新年已经成为英国文化机构重要的年度活动策划内容。 这个英国的首都是伦敦，对不对？ 对。 据伦敦的两个小时车程的利物浦，也有一场重头戏即将上演，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仅代表了从中国古代战国到秦朝陶俑制作工艺的日趋成熟，也能够一窥秦朝国力和这个一些文化产品哈。 对，对，明眼哎。 那是谢凤的。然后呢，有很多的展演，比如说大型兵马俑、陶器、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等152件组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展出，在利物浦这是第一次。利物浦当地的民众，比如说华人朋友，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我们中国的魅力啊！真的，欢乐春节在英国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又如火如茶。 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不一样啊！ 对，希望呢，中国节不单是在世界各地开花，在我们的家乡也是一样的哈。 对，其实你想，这个国外都把我们的节日过得这么有声有色，我们就更得把这个年味儿过足了，是不是？ 浓一点啊！ 对， 别省了这贴春联啊等等逛庙会的这 些 环节，得去哈。 对， 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我们的饼干和大白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坚持你住的小旅店，柜台写你一言语不通，在笔说话早间，生我出租的眼神。 哎呀，这个歌手久违了， 真的。 记得这个歌手吧？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初中、然后呢每天中午都看那个什么娱乐播报的那种节目，都会有他的消息。 那是很火的。 对啊，被称为泰国林志颖嘛。 对，叫什么名字？ 像泰。 泰，就平纯林志颖。 对，泰。 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大白和饼干，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谢谢， 大家好。 对，刚刚又表扬咱们咨询播报，我觉得真的 是激情， passion 是吗？ 激情 还是 emotion 是吗？希望就是从这个他们这个缓慢的， 不是 emoji 就行。 对，从这个清迈和曼谷这种节奏当中，马上来到北京的节奏当中，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调动的，对不对？ 但是其实是有一点不适应。 对对对，有没有这个回到之后会有一些长时间的，比如说哎呀不想动，有没有这种感觉？拜拜，有吗？ 反正真是有点老睡不醒， 对吧？ 老睡不醒， 对，然后看见大街上形形色色的走的这些人还车呀，就觉得特别忙的， 对，很忙 是吧？ 对对对， 啊，并不想加入他们， 对，因为快过年，大家都在采购年货呀，回家过年啊，完成工作，年底的都非常忙碌， 对 吧？ 对对 对，嗯哼。饼干了，什么感觉？作为女孩的感觉，女生的感觉。 饼干，你是不是会睡了很久？ 睡了很久。 我是觉得可能这个人的这个习惯吧， 对对，一段时间 习惯，就这个生活节奏是有习惯的。 嗯， 刚刚到泰国，其实也还没有慢下来。 哦， 然后等真正慢下来了，发现就回来了。 哦，这旅行就是这样，不断的调试自己。 对 对， 我现在就特别特别替那些旅行达人们担担的心啊，他们天天就是那边哇呀，天天调节自己。 嗯， 他们睡眠真的是， 他们的睡眠真的很成问题， 很成问题，我觉得， 因为他们 辛苦， 对， 还有时差呢。 对呀， 还好 还好哈。 边就一个 泰国是没有问题的， 泰国是没有问题的。 对， 嗯， 反正泰国呢是太好玩、太便宜、太有趣， 是的， 二位有趣了啊、 尤其这次去的还是清迈，我觉得清迈简直对于女生，尤其对于女生来说，是个特别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文艺男女青年吧， 对吧？哦、文艺男女，有小秋千，有外边树，不是有那种就是很文艺的树，还有各种咖啡店， 还有寺庙都有很多哈。 对， 我们就不妨慢下来讲一讲哈。 嗯， 大白饼干随便挥发自己的情感。 你们是直接飞到了清迈吗？ 先飞到曼谷。 曼谷 啊，今天咱们主讲，让饼干主讲，因为整个行程呢 都他定， 在之前是他来设计的 啊， 因为他想圆我一梦嘛，一直说去泰国去了，说好几年了，然后一直没去，然后今年说一定要去， 这是为了你而去的。 对， 比心 真的是 比心， 巧克力饼干。 然后大白说：“其实我要去是芭比亚，为什么行程没有做一点？” 你这心里的话，你这是怎么回事？你 那不比心吗？这不将心比心吗？ 下回去要芭比亚， 加普吉啊， 清迈、泰国啊，那个曼谷哈、作为女孩来说，这两个地方饼干，你觉得？清迈好一些还是曼谷好一些？直抒胸臆就好了。 对对对， 对， 两个城市真的特别不一样， 不一样， 特别不同。我们这次其实主要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城市呢？没去海边，我们这回选择就是想轻松度假， 慢慢的， 因为去年确实工作很忙， 很累， 然后我们俩需要这么长一段时间，然后主要就是去放松的， 对。 然后呢，当时在曼谷，我们选了三天，其实也。没有去任何景点，我们主要是为了去吃，还有去当地的水上市场， 溜达溜达 和夜市， 哎呀， 这个是我们主要目标。然后其实到了曼谷当地，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是听说在曼谷这个出租车，然后这个嘟嘟车的这个要价非常的黑， 真的吗？ 对，真的是确实很黑， 验证了。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订了这个接机 啊，接机服， 订了接机，这个就没用他们当时的那个当地的这个出租车。然后当时接我们那个小哥，让我们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了那种亲切，是吧？ 怎么形容一下什么感觉？ 那个。出租车是当地人，他不会说这个中文， 不会 说汉语，也不会说英语， 英文就蹦词儿。就很 他怎么干上这个行业？底下俩中文英文不说， 他只会给我们特别腼腆的那种笑。然后呢，等我们上了车之后，叭，他也打开他那个收音机，他个 CD 吧，应该是 CD， 全是中 文 歌曲。然后整个一路其实开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给了我们一个多小时的中文歌曲。然后其实 不错不错不错， 那种感觉还挺亲切的。 啊，途中他还有一个细节，他有一个车载的小冰箱似的，他拿出两瓶 冰 的矿泉水给我们。 天哪， 还有两个。冰的毛巾， 对， 他怕我们会觉得太热。 谢谢他。 对，但 是小哥很棒哎。 对，就所以当时一下飞机，就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其实曼谷人他们那种 还挺淳朴的， 好客， 热情， 不太一样。对，他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他会用那种特别体贴的服务 弥补这些。 全 程有教你们除了听歌喝矿泉水， 完全没有任何 没有， 因为他不会说， 他只会泰语。 对对 对。 那。 呵 对，这急得我都想跟着卡空卡、啊、对， 那这还是挺淳朴热情的， 非常淳朴，他会从后视镜一直 看看 我们，比如说放了一首、嗯、他觉得很好的歌，他会瞟我们一下， 然后自己 他是 DJ 就听众的感受， 他放那个什么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它是什么感觉？慢慢的还是快快的歌曲？慢鼓的话，应该是 还是慢的多， 其实 是慢的多， 算我们中国的网络歌曲多一点。 有哪首？ 我懂了。 有哪？ 我们不一样。 大壮厉不厉害？ 哎呀妈，大壮厉不厉害？大壮火到了泰国， 全泰国人都喜欢这歌，感觉 不同的境遇。 对， 我们不一样。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我的 对，这算是曼谷第一印象吧。然后我们在曼谷呢住了两晚， 两晚， 然后选了两个种不同的酒店，一个是就是很有特色的青旅，也是我们俩第一次住青旅。然后第二个是选了就是比较好一些的，就香格里拉。两个。 不同， 体会也完全不一样。我们俩第一天入住的时候，在那个青旅，我们选了一个比较安静、很文艺的那么一个地方。 啊，曼谷还有文艺的地方？有啊， 有。 在是考山路 啊， 就在考山路， 对，也是一个夜市比较著名的 这 个街上，我们就是选了这个考山路， 选的好地方，还近了离的。 那个它会有很漂亮的墙绘，然后它在它那个用就是算起居室那个厅里吧，然后放白色的桌布的那种桌子，很地中海风情的一个 哇 一个青旅，然后旁边就是一个特别美式风情的， 特美式， 会有很多美国人就是直接在那喝啤酒，然后聊天，然后我们转到我们这边、就是 弹琴，一会 儿对 对， 他那边是弹吉他可能，或是那种风 吉他、 风格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特别欧式，然后地中海风情。 那这个他是。青旅它是一个房间的一个房子的不同， 两个主题吗？还是隔开的呀？ 它是两家店挨着 啊，两家店挨着 啊。我们住 竞争， 对，我们住的这边就是属于那种特别 安 静 的， 是吧？ 清静的这种。然后隔壁就是美式朋克范儿的那种 啊。 对， 这边是英伦啊，这边地中海，那边是美式，然后在那边是那个什么东南亚。 对，每到这两家的客人出来之后。 还好，那帮美国人特别热情，然后我过去跟他们借个火儿什么的，他恨不得拉着你聊两句，然后夸夸你 T 恤不错。 来呀！ 对对对， 哎呀，就我该怎么夸他？他怎么还不走？我快词穷了。对， 然后考山路上就会有很多这种有特色的情侣，可以根据你自己不同的喜欢的风格去选择。 是，价格也不是很贵吧？ 很便宜，一晚它是这样，就是会有那种。多人混住的那种床位就会很便宜，几十块钱一个床位，还含早餐。 那是真的是情侣， 然后还会有这种可能是为情侣或者家庭 是 来准备的大床房， 也会有 大床房，大概也就不到200块钱， 这么便宜， 100多块钱 也会含早餐。 对， 时间的关系哈，泰国的考山路呢非常的出众出名哈， 对，考山路简直太棒了，我去过， 对，还有很多的这个情侣可以去选择。风俭由人，您自己去选哈。 对， 是一段广告信之后，饼干和大白还有很多精彩关于清迈和曼谷的分享喽。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代理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曼谷青睐。 说说不同的感觉吧。 对，刚刚说了这个青旅，这青旅给人的感觉就是更自在一点。 自在。 嗯，然后呢，他们比如说，你在那儿有什么早饭呐、啊？这种他会提供，但都是你自助。 哦。 他会有公共区域，你愿意在那儿休息什么都可以。 嗯。 然后，第二天我们住到的就是香格里拉。 啊，这俩风格枪、 哎、对，完全不太一样。因为香格里拉主要是在湄南河旁边嘛。 哎呦。 我们是订了一个湄南河的夜游， 哦、 所以在湄南河旁边订了香格里拉。然后也能看那个江景、 哎呀，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两个要对比一下呢？ Uh-huh. 是我刚刚到了曼谷第一天我就发烧了。 病了 ，发烧了之后， 哎呦喂！ 然后其实那对大白也一直在照顾我。然后但我们第一天入住的是青旅， 那、 嗯、青旅的那个他们都是很当地人开的比较多， uh-huh. 然后他其实也会关心你是不是病了、嗯、或者怎么样、嗯。如果你去咨询他，他也会问你身体怎么样啊，好 你找药啊， 但他帮助还是有限， 有限。 然后他附近的一些便利店啊，我们会去买那个买药、 嗯， 或者是买那个像体温计，都是你自己要去。 嗯、 然后我们第二天到了那个香格里拉之后呢，他整个酒店自己就有诊所，他会如果你打客房服务，他就有医生背着药箱过来。 真的吗？ 真的。 诊所啊？ 诊所。 装潢是什么风格？ 对，中国。 他是有酒店的那个护士。 东南亚风格， 对 啊， 酒店的护士， 他有处方权，然后他会来给我量体温，非常非常耐心的问你的身体情况、 解决方案、 对病情，然后给你开药。 天哪，简直太棒了吧！ 他不要出诊费、 哦， 然后我们当时 你不要出诊费吗？ 甚至不要小费。 我们那个时候爬山安底 啊，是我跟你说，周驼，你还是打消去那面试的那个念头吧啊！ 哎呀 啊， 但还是非常服务亲厚啊， 对，特别特别 nice 的一个护士，然后就是一直在微笑着在问你这些东西，感觉到很温暖。 英语 吗？ 说 英语， 说英语啊， 对， 但他还会安慰你说、 啊、 那个没关系啊，可以这样， 好棒啊， 很正常啊，你来到这里怎么怎么样？ 而且最后告诉我们他的工作时间，然后他的工作时间之内他。咱都可以去找他， 随时打电话， 对，随时打电话， 好棒啊！ 然后开了退烧药，只要100株， 100台株啊， 20人民币， 对。 然后不要小费， 不要小费， 他特别感动，他就觉得这个护士就是大夫，我们知道是护士还是医生哈、 嗯， 就是服务特别好，然后他还特别准备了。更多的小费给他， 是 他 肯定是 不要， 分文不取， 对、 嗯， 特别坚决。我还问他，我说确定吗？他说对，确定， 真 不要小费， 谢谢他。 哇，真的 特别 感 谢， 好 感 动啊！ 对， 谢谢。 所以其实，在外面住酒店其实也很多了，但是这次发现你遇到了事情之后，然后就是这种感受还是更深。 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才会体现。 其实，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是出去玩哈、 嗯， 就是你什么事都没发生啊，你感觉这一趟也还好。 对、 嗯，一旦出点事情，情侣之间、 嗯、 朋友之间， 嗯， 这是护士的照顾，比如说朋友也是，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的， 对 不 对？ 其实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会 太直接了， 这会给你的触动更大。嗯、 没错、哦，甚至我们到了清迈，然后那个当时那个清迈我们住的那个民宿的老板娘也是、 嗯、 会亲自到我房间里来给我看，然后推荐他平时吃的药， 哦、 给我了几种药让我选，就是你、 哦、 你发烧的时候吃什么，头疼时候吃什么，他就给我、 哦， 然后让我随时有问题去找。 当 然，嗯， 人间有真情， 真是人间有真爱， 真的有的啊、哦，泰国加分了啊， 对，泰国加分了， 香格里拉加大分了， 对，香格里拉。 说到香格里拉，还有一特别逗的， 对对对， 聊聊那个。门口那保安的时候， 对 啊，门口小保安， 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嗯， 就是后来才知道是泰国的，好像这些大的酒店都是不允许带榴莲这种水果进去的。 哦，榴莲， 对， 然后在香格里拉，它是每一个进去的客人，每一个人都要安检的。包 好， 对，有没有榴莲？那还用安检吗？ 但他不是为了安检榴莲，可能 安全考虑。 但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一开始觉得，哎，这还有安检，还挺放心，挺踏实的。结果我们那天晚上去的是帕蓬 夜 市， 对， 夜市。一会儿让他给你讲帕蓬夜市吧。 嗯， 我们从夜市回来买了很多吃的， 嗯， 然后他吃的东西是不需要过安检的， 嗯， 他就让我们直接拎进去了。拎进去，我们捡完了包，然后突然有一个那个门卫的这个小哥就哎。就是那种警觉的眼神看着我们，就指着我们水果的那个袋子，他要再看一下。然后， 嗯， 那大白就举给他看，然后他就特别惊恐的说 ：“No！ 那榴莲 naughty in 就这样的。” 啊，榴莲啊、 嗯！后来我们就说那怎么办？然后我们俩其实就是0.01秒那个对视的这个时间， 啊、 我们俩就想，要不然在外面吃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对视的时间。 啊、 然后他突然就迅速的递过一袋餐巾纸。 就是这种服务，就是那意思是，如果你要是在外面吃、哎，我给你餐巾纸，你在旁边，你吃完再进来。 哎呦， 我的天哪！哎呀，这个服务简直太到位了。 我对，瞬间我们俩都 受了、哦、就是其实他也是理解你，然后你。 然后让你很温暖、嗯、不觉得很哎呀，你说我买个榴莲你不让我进 对 吧， 然后 我想问替大家问一下，为什么不让、哦、因为味道太重， 味道 可能 影响有些人会 受不了， 了解 那个味道、 嗯、然后我是后来回来一查，好像是整个泰国是有这个规定的、 哦、 就是大的酒店是不能待这个， 这是好的提示给大家。 对， 是的， 在外边吃了再进来。 对， 对， 包括自助餐都没有榴莲。嗯， 咱们上飞机什么的， 对 吧？ 对，味道很浓的那 个，这个榴莲上去的，对。 哦，小哥棒棒的、 啊，棒棒的、 哦，特别暖心。 所以可能这个在东南亚地区，这个服务业好像还真的是就是他们意识超强。 嗯，这角色如果让宋小宝演的话，特别行。 对，赶紧的。别闹了，在外面吃完再进来。 棒棒的，棒棒的， 对，真是棒棒的。 嗯 嗯， 到你的环节啊，包括 这个刚才他说到的那个帕蓬夜市， 对，帕蓬夜市、 啊、帕蓬夜市很出名啊。 我是真不知道，因为泰国我这回头一回来嘛， 第一次去 、嗯、对、嗯、然后我们本来就说想逛个夜市嘛、嗯、然后他身体不是 舒服，不舒服嘛、 嗯、对，我说那咱就找一近一点的， 好好， 对吧、嗯、啊，然后溜达溜达去帕蓬夜市，下了车， 嗯哼， 下了车， 离香格里拉远吗？ 还行，打车，我那天有点堵， 有点堵， 也开了十来分钟吧，二十。 那还远呢，十来分钟，他刚从这个我南门就走到这坛， 是是。 对，它其实泰国有很多很多夜市，但每一个都不是很大，但它会遍布在很多地方。 对， 嗯，刚一下车就好多人特别热情的围过来，就跟 围过来挺吓人的。 对对对，就跟咱们这儿下了火车站，好多人问你打不打车那感觉。 对，那个瞬间心理压力暴增。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哎呀，但是还好还好，就是他们不强求您 啊，这就是问你嘛， 对， 是问一下， 问什么呢？就是问我们看不看瘦。表演、 哦、表演、 哦、 各种瘦， 嗯嗯， 不爱瘦 啊，对， 嗯， 叫 lady 瘦， 嗯 啊 lady 不爱瘦， 嗯 啊，对吧， 啊 开瘦， 对，然后、 嗯、然后后来我首先真是不是特喜欢这东西，然后还觉得有点反感， 嗯， 然后我们俩就逛夜市 溜达， 买东西的这些东西、 哦、 然后还有很多吃的东西、 哦、 啊，然后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误打误撞的我们就进了他们那边的一红灯区， 哦、 嗯，有日本风情街 哦， 我知道那块儿，我去过， 去过、啊， 它那是一条非常那个，特别的，可以说是中心区的一条街， 对，对， 它是一共我记得是八条， 对， 日本是一条， 对， 然后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嗯、，Sunshine 有一个大标那个， 嗯、 那是一条、 嗯， 对，然后还有什么，都是各种 它的不同主题， 对， 对， 就是曼谷的八大胡同嘛， 嗯嗯， 八、 嗯、友情提示不要随便砍 酒， 对 对 对，你说那个。 后来我们回来看的时候，看攻略的时候，上面都这么写的，不要去，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 定要小心啊啊！你怎么这好吃的呀？ 好吃的太多了，几乎 每一家， 每一家的味道都会吸引你，包括水果， 而且它那都是在小摊上， 铺天盖地的水果，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对，就在曼谷。其实我们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已经觉得不贵了。然后后面再去清迈， 清迈更便宜， 更 便宜，一半的价格。 嗯， 天哪，那还 你举个例子，一半价到底什么区间？ 比如说，就是手掌这么到了清迈哈，手掌这么大的牛油果， 牛油果， 然后它是一公斤， 嗯 哼，一公斤两斤吧， 啊、 合人民币12块钱。 我的天哪！ 是清迈吗？ 清迈。 哦，那便宜， 那是太便宜了， 比我拳头还大， 便宜便宜，好便宜啊！鳄梨嘛， 对，鳄梨， 好便宜啊！ 对， 嗯，了解了。 有没有喝那个小橘汁儿？小橘子架的那个汁， 吃了小橘子 啊，那个超甜，简直。 然后他在夜市上其实有很多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但是你就放心大胆的试就好了， 吃就好。 就你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你吃了绝对不会后悔。 有你说那种小串吗？有吗？ 也 有， 有 串， 有小串，有那个青木瓜沙拉， 对， 自己都是炸出来的，那个超级好吃。 对， 然后还有。烤那个香蕉薄饼， 没错， 对，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气人你 啊！青木瓜沙拉在那边便宜到40泰铢一份儿， 一份 和8块钱。 青木瓜沙拉， 青木瓜，对对。然后其实曼谷这我们本来没太想多说的，这事儿都搂不住了啊，一下就说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咱们走吧。 清迈， 清迈， 清 迈， 还 有13分钟，清迈， 13分钟，清迈， 清迈， 清迈。 对对对， 我们其实这次给清迈留的时间还挺长的，去了一个星期， 一周的时间。 对，然后安排的重要的行程吧，我们觉得 必须 先说必须说的， 嗯嗯， 就是当时也没想到在清迈会有， 嗯， 热气球， 热气球， 哦， 嗯， 热气球， 浪漫起来了呢， 对呀、啊 嗯， 可是热气球这个，首先问一个安全的问题啊， 对、 嗯，好多人都没在泰国坐过热气球， 怎么样？你们觉得？ 我们是感觉泰国的热气球还好像大家坐热气球比较多是在土耳其， 对，嗯， 然后土耳其是那种多人框的热气球， 嗯、 比如12个人、16个人、18个人， 成组上去啊、哦。 嗯， 然后清迈这边都是4个人框的， 啊、哦， 其实体验会更好。 开热气球 加开着驾驶是5个人 ， 5个人， 对， 哦， 天哪！ 然后它大概空中飞行是1个小时左右吧， 就必须凑齐4个人才能起飞， 45分钟到50分钟。 如果 就预约的，要预约的， 对，是要提前预约、 哦 嗯，他可能会给你安排4到4个人。 哦、 我们当时跟我们一起的是两个，是哪的人？ 立陶宛的夫妇。 对对对 哦，立陶宛。 妈呀！ 天哪！ 大高个儿。 可能是世界各地人都会来这儿、 啊。 是是是嗯， 嗯， 怎么样？清迈从上往下看的感觉漂亮？ 嗯，田园风景 啊，田园。 对、 哦， 然后我们那天选的是去看日出。 哦。 然后刚好那天那个天气还很好，也不热。嗯、 哦。 清迈现在是旱季，然后、 哦。 早晨大概14-15度， 哦， 很凉爽， 哦，14-15度，现在清迈的这天气， 对， 那中午会多少？ 中午30度， 哎呦，这个天气太好了， 对呀、啊，而且关键是它不下雨，这个时候 对不下雨， 对， 太棒了，听晴天，晴天都是晴天， 对，然后。然后那个飞行员特别棒， 嗯， 是一个拉脱维亚的漂亮姐姐， 美女， 大 美女， 拉 脱 维 亚 产 的产美女的地方、嗯，你也想不想去体验一下啊？ 那个版图上来 啊，啊，行了，你别版图了，不要掩饰你的那些啊， 又漂亮又 nice， 对，非常热情， 而且很专业， 很专业， 非常专业， 嗯嗯， 哇，点赞， 好棒、啊， 然后还会给我们照相 哦， 啊，给我们 一专多能， 对 对, 对，然后照情侣照什么的， 嗯 啊，然后后来才发现他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惊喜 照。完照片之后，他马上会传到我们的终点去，终点会给我们做一个那个做热气球的 肯定是 这个证书， 甜蜜的 照片直接就在上面了。 对， 他会发给我们证书。 哇，好棒啊！ 然后下来之后还会有一个庆祝仪式，来开香槟酒。 嗯、 然后他们当时跟我们讲，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这个庆祝仪式吗？ 对 对， 哦， 他会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他们当时的。当地的传统吧、 哦 嗯， 然后就是他开了香槟之后，会让你每个人低下头来，然后让香槟滴在你的头发上几滴， 哦、 表示这个飞行成功顺利。 棒棒 哦、是这样的， 特别有仪式感。 对， 生活就应该这样。 点播、嗯、 啊， 然后带大家一起喝香槟庆祝。 好棒啊！ 嗯、真是 好棒、啊， 还真是稍微有点不太适应。大早上起来开始喝香槟，啊，那香槟度数还挺高， 是吗？ 还挺好喝，嗯， 不错。 然后服务特别好的是，就是做完这个热气球之后，你可以在那边。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village 里边， 哎呦 啊，然后去吃那个自助早餐， 又是自助早餐，那丰富多彩的， 非常非常丰富，而且它那个现榨水果的那个果汁， 太好喝了， 那 太好， 那可真都是现榨 的，真的，他们那儿果汁绝对绝对是比咱们这儿要好喝， 他们没喝过 很多很多， 没喝过合成的， 我给他拿了一杯。绿色的果汁回来，他还在猜这是什么，然后一直没猜着，喝了一口才发现，哇， 是猕猴桃汁吗？ 不是， 嗯、难道是芹菜汁儿？ 黄瓜汁 都不是， 芭、辣 啊 啊，芭辣， 哎呦， 啊、哦，那芭辣那个只有在东南亚地区才会喝到这样的纯果汁。 我也是头一回见，我 什么什么味儿呢？ 清新吧， 怎么形容呢？还建议去自己体验吧。 对，它那个味儿形容不出来，其实挺淡的， 清香的， 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也没有那么甜。 嗯，嗯 这个时候大白，你觉得饼干的这个病情好转一些了吗？ 一点没有事儿， 没事， 饼干已经好了， 好了是吧？ 中午回去以后再说啊。 是，忘记38.5度的高烧。 嗯， 是的，那就挺好了，那挺好。 它的这热气球有那个日出版和日落版。 对， 哎呦， 然后 日落版的。 对，我们当时体验的是日出版，因为、就是我们是第一次做，然后其实也会有安全上的考虑的担心，然后就是这也算是一个小 tips 吧。但是为什么说我们想早上去选这个路线？一个是早上我们觉得日出可能更 壮观。 对， 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对 不对？ 还有就是，他们说这个早晨的气流会平稳一些， 哦， 所以说如果你恐高，或者说你第一次做心里不太有谱，你就选择早晨去做。 嗯， 老棒的提示。 其实他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的，能感觉得到。 因为我其实恐高的， 对，他是恐高的， 嗯， 但是起来以后， 我跟你讲， 美丽的 浓浓的爱。 嗯， 都恐高的来上去， 还得 发点烧。嗯， 就在上面，真的只能看到美景了，你也不能 啥都发烧。 温度计扔掉。 你要什么恐高根本就不在乎。 大白害怕了，再跳呗，你别这蹦跶。 他真的在上面特别兴奋，各种拍照， 肯定 拍 照。 对，哎呦，我跟你说，女生一到这个时候，什么病都好 飞起来了， 根本就 对。其实真的挺震撼的那感觉，底下的人见到你这个热气球过去的时候，都会出来，就出来看这个热气球，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太多见， 是吧？ 一喷火的那个声音也会影响到他们。 顶着盆，哎，什么东西？ 对， 顶着盆。 然后 配装的食物，哎， 对。然后当地人也会特别 nice， 特别热情，就是你跟他挥挥手，然后他也会特别热情， 是 招手就那样。 这个价格怎么样？这趟这个就是做个热气球在曼谷在清迈 1800一个人， 人民币还是泰铢？ 人民币。 哦，人民币，这个为什么会是这个好像相对来说， 但是这个是含了，就是他从酒店接你，然后到你送到这个地方，然后给你一个早茶，就是有一些点心 和，还有香槟呢， 对，然后你会看着他把这个气球冲起来，整个这个全过程 可以， 对， 200多美元， 一个人， 200多美元， 对， 200多美元，200多人。哦，对， 美元， 200多美元，对， 不错哈， 其实还是可以的， 300美金吧， 对，300美金，那个热气球呢，得去体验。我们节目还有6分钟， 是的， 清迈， 看来得再续一期了， 上了， 没关系，再说，就热气球之后， 还有很多印象特别深的哈，比如说我们去的那个丛林飞鼠， 好，热带丛林飞鼠， 这个在那个清迈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叫就是丛林飞跃， 丛林飞跃， 它会有很多级别，就是有能亲子一起玩的 小朋友， 然后还有那种超刺激的，比如说最长索道将近1公里的，然后会有盘旋型的， 对，就是挂在索道上， 我滑过一个300米的、500米的，就很不过瘾，就玩儿就到头了。 对，它那个1000米， 它全程会有很多条不同的索道， 它不是纯直的，是吗？ 对， 哦，那样， 它有。拐弯， 太刺激了， 人都能飞起来。 在那个空中骑自行车， 这么刺激， 滑板， 空中自行车， 对，然后徒手的去攀爬那个网， 对，每条线路差不多都要1.5小时、1.5个小时， 很嗨， 对， 丛林真的是体验， 对， 哎呦，我最喜欢丛林了， 是 吧？我就下来给你们看他那个视频， 好啊， 老棒。 一开始真的，我真是恐高，真是不敢， 他是恐高， 到后来就放飞自我了，也嗨了，也敢撒手了， 是吧？那 现在都是在清迈能体验的吗？ 对，都是在清迈。 清迈除了文艺， 还有刺激、 狂野。 其实清迈的文艺就在它的那个四方小城里， 对， 和宁曼路上，然后它周边有很多好玩可以去的地方，就是路程稍微远一些，都要车程1到1.5小时。 但是我觉得泰国有一点好，就是只要你订的这个酒店，不管你是什么类型酒店，它都可以帮你订这些。 对， 一日游的团， 对， 你就订， 非常成熟， 真的非常。成熟，只要你去，哇，好几个册子，你选吧，你想去哪个？不管你是跳导游，什么这个热气球，还是这个丛林飞跃，所有的你都可以选。 对， 去过就是不一样，很有了解哈。 对， 我就觉得真的，怎么形容？ 眼神，怎么跟你形容呢？气的呀， 特别好，泰国真的是泰国没什么毛病，我 最后这点时间，我觉得 还得说吃是吗？ 还得说吃， 4分钟 太了解我了，对， 清迈的吃跟曼谷的味道上来说。 清迈怎么样？ 清迈的吃方面，其实品种啊，我不敢说是比曼谷多 啊， 但是其实它的味道，我觉得是更接地气儿，更接这个 更 泰国风情的这种感觉。 是更淡还是它是偏淡还是偏咸？ 浓郁还是什么？ 拿它 就是每一种口味，它都做的很极致。 对， 有极致。 要是香，它就是香，特别的香。 嗯 啊，要是辣，就特别的辣，特别刺激啊。每天他下午都会烧一会儿， 每天都会烧一会儿， 然后就是在吃晚饭之前的那段时间， 对，烧完了好吃饭， 对，然后我就会去给他买一些吃的回来吃，就不出去吃了。然后当地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凤飞飞猪脚饭， 对， 网红店 是吗？ 凤飞飞不是一歌手吗？ 对，就是她是那个女的老板娘，长得就特别像凤飞飞，然后也戴个礼帽，穿个白衬衫，每天都是这个打扮，然后她就做那个猪脚饭，每天那么做，网红店特别火， 猪脚饭， 对， 这个飞飞姐本姐就是网红，已经红了很多很多年了， 是吗？ 对， 一会儿看看飞飞姐什么样， 对，看飞姐， 这个回头 她从一个小摊，然后现在做到就是在那条夜市街上。 上已经是最大的一个摊位了。 对，虽然也还是这么大的一个车的一个档口，但是后面那个椅子， 对， 椅子桌子的面积就是这一条街上最大的， 成功了，你知道吗？ 对， 挺成功， 挺成功， 马上就要开连锁店了。 那个肉做的特别的细腻和烂， 嫩，味道也是。你想当时我发着烧，就按说这种油腻的东西 吃不了的， 一盒瞬间没有了。 好吃， 很好吃。 那他那个猪脚饭是不是还有汤浇在那个饭里头？是吧？得 有，是有 汤汁那种。 其实也不光是猪脚，就是他连那个肘 黄豆是吗？还有肘子， 纯肉 都有，还可以加整份的大肠， 卤大肠。 哇！ 最关键是他一份饭10块人民币。 哎呀， 天 哪， 这是 大份 大份， 然后还带一个 糖 心蛋， 10块钱 人民币， 还带个糖心鸡蛋。 周总，你坐下走。到晚了啊！那天去了一个北京著名品牌的包子店，吃了个炒肝9块。 你那个著名的包子店你就不要去了行吗？ 9块钱啊，没有味道，你这太10块钱 了，太好了吧，这个。 而且如果你不要那个汤汁蛋，他还可以给你多加点肉或者多加点饭， 十块钱。 关键是他 飞姐， 听说红了这么多年没 涨价。 不差钱， 你看看人家，这 是 良心商家， 对， 人家博的口碑，薄利多销， 对。 然后离他不远的那个地方呢，在一个酒店的后面，这个是我搜的哈， 搜的， 在一个酒店的后面一个小胡同里， 叫什么？ 有一家叫做太平燕窝的地方， 燕窝，我看你发的图片， 哎，那个因为他身体不太舒服，我想给他补一补吧， 是， 补一补啊，然后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到那一看。啊，这个是涨价后的价格啊，350铢一盅， 一盅， 这还是涨价后的， 除以五， 除以五，70 一 盅， 70， 这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而且特别贴心的是，人家可以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 它是现炖， 对， 它是让你看你发好的这个燕窝，它你就在那等着，它给你炖半个小时， 就20分钟起，嗯，然后呢，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金丝燕， 哎呦。 对， 这很好的燕窝， 特别浓稠，而且不加任何的东西， 好吧，好吧。 如果你想吃甜的，好， 给你加点冰糖， 加一点， 对，他加一点冰糖，给你桂圆，给你枸杞，你自己放， 好棒 啊！然后你在那儿等的时候呢，因为他现炖时间长嘛，他会给你提供免费的蜂蜜水。 野生蜂蜜， 野生蜂蜜，你就是你倒很多，然后 这种店就是那种感觉，好真的啊，真的店 啊， 纯真那种感觉。哎呦， 然后我连续去了几天， 就为了喝蜂蜜水。 对， 老板 特别热情，还送啤酒给我。 真的， 对， 没办法，时间关系，20秒结束。 哎呀，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这个太有意义了，说了哈。 对， 接下来节目咱说一下职场帮帮团哈， 是 大白和饼干。你们一定要幸福下去，而且每次来都带给这样的感觉。 对，下次再把你们的幸福泰国之旅 太好了， 再跟我们分享啊！ 谢谢。 哇，要去泰国， 哇要去，对，你的哇给你寄明信片吧。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 当你需要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我自己的痛苦也许不亚于被我请走的那个兄弟的痛苦，我自己会充满。 当一些人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